从前唔信谦逊，坊间先会表扬。原来是更荒诞，苍生先会夸张。坚守的选位，乱世之中，哪个细心欣赏？为何善恶不分，偏偏得到敬仰？怪那一位安徒生，故事编写得太动人，让我不肯相信天公不怜悯。若我忠于安徒生，继续去忠贞做人，我会否可得到苍天的护荫？不需抬头望向天际，星光闪烁熠熠。回眸望向影子，他始终靠身边。妈妈的耳语，乱世之中变到更加铿锵。童年学过的科，他的尊贵不变。怪那一位安徒生，故事编写得太动人，让我不肯信天公不怜悯。若决心坚守纯真，继续去作证做人，我会否可得到苍天的护荫？我都有勇气像全一颗心，这种高贵尚未曾脱轨，我更要信你怕太动人，让你将它丑化，我哪会甘心？我也许活得天真，继续去作证做人。